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奪命撈鬆啦。咁首先呢就啱啱政府就公布咗呢個放寬版嘅呢個限聚令咁 樣。消息嚟㗎嘛，未 confirm 㗎嘛，係嘛？ 唔係啊，陳肇始開記者會講㗎嘛。 陳肇始啊，咁啊冇，咁啊咩㗎咯喎？嗱，呢個就係由而家計起兩個禮拜啦，係嘛？由18號計起兩個禮拜啊。係 啦，咁呢個限聚令最荒誕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室內咧就撤銷啦。 咁即係可以搞網聚噶咯喎。 室內就應該可以啦。 係啊。 咁就陳肇始公布限聚令下嘅群組聚集人數會由現時8人上限擴展至最多50人。咁咧就一般餐廳嘅限聚令亦會撤銷。咁就，但係個奇怪在咩咧？就係公眾地方人士聚集就係50人，反而室內就冇喎。咁啊，簡直係呢個違反呢個科學常識啦。咁大家都知道，如果呢個飛沫傳播嘅話，最大機會就係喺室內啦。 係啊， 就唔應該喺室外啦。 係啊， 係嘛？ 喂，呢個你要聽阿習大大講喎。阿習大大唔知佢早兩個月啦，佢去浙江嘅時候啦，其實佢成班人都唔戴口罩嘛，佢咁樣為自己辯護，因為嗰度室外嚟嘅，又通風又盛， 係咯， 所以係咯，喂，你真係好政治唔正確喎，人哋抗疫大師嚟嘅喎， 喂，直情如果你有睇抗疫白皮書嘅話，就係世界領袖，世界抗疫領袖添啦，係嘛？ 喂，習大大講嘅嘢你唔聽係嘛？你竟然你另搞一套，喂，你係咪兩面人啊？你係陳肇始？ 咁所以我就話其實佢擺明就係呢個政治考慮啦，係嘛？ 啊， 餐飲業冇人數限制，竟然就係室外嘅人數聚集就限制50人。 嗯， 好啦，你同時你就開迪士尼，同時你就開海洋公園。 嗯， 咁你話海洋公園同迪士尼係咪室外？ 係啊，排隊咧。 仲有啊，迪士尼酒店排隊嗰條龍都唔止50人啦，係嘛？ 就係咯， 喺個泳池出邊，嗰啲市民拍到啲片出嚟，上兩個禮拜。啲人湧去迪士尼住酒店排隊入泳池，嗰出邊嗰條龍都唔止50人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政府真係冇得救噶啦，全部都係政治掛帥， 自打嘴巴啦。 所有嘢一講出嚟咧，完全唔單止係呢個理論，實際所有嘅論據都站唔住腳。然後越係咁講，叫人，唉、哎，你唔好妖魔化呢個國安法啦，你聽到佢都。真係火滾！ 林鄭今朝講話唔好妖魔化，如果你再去反對嘅話咧，等於 與民為敵，咁啊即係 DQ 你啦。 係啊， 即係你諗下呢啲咁嘅賤人，自己已經搞到香港陷入一個咁嘅危機，而家就變本加厲。你留意下舊年6月嗰陣時，佢啲言論都唔係咁，未去到咁一個極左嘅情況。 係， 係咪而家根本就去到一個極左嘅？ 一個佢一個鄭若華都係咁啊！ 我覺得就係呢個習近平用人嘅一個方略，就係咩咧？專揾嗰啲線腳撲過嗰啲，然後就擁我哋大罪立功。而呢啲人咧就有一種叫吳三桂嘅情意結，就係咧因為自己係行卒，亦都做過錯事，企錯隊，咁所以咧一個就喺倫敦唔想翻嚟，結果就第一個成為被送中，日日食餃子嘅律政司；一個就係6月9號、6月16號。就搞到100萬、200萬人上街，送中大計就炒粉，咁然後就無止境嘅警暴，咁啊結果輪到中共而家出手幫佢呢個收拾呢個殘局。咁呢兩類人咧，我覺得都係咩咧？符合呢個習近平用人嘅標準啊！你見到佢用蔡奇都係北京市長， 就算你唔係咁嘅人，你都要變成咁嘅人啊！ 唔係佢中意用一啲叫大罪立功嘅人。 係啊， 咩叫大罪立功咧？譬如吳三桂降清之後。喂，佢要為咗 proof 佢自己，洗脱佢過去嗰種嘅，即係被視為啊呢個政治不正確、敵對陣營添啦，吳三桂，佢咪要有咁盡做到咁盡咯？追殺呢個南明嘅永歷帝，係追殺到去緬甸啊嘛，即係佢要真係要帶佢個頭翻去， 係啊， 嚟向滿清立呢個投名狀啊嘛，咁、 嗯、 所以我話呢個。林鄭、陳肇始，其實整個政府現在都是。她不單是一個傀儡政府，她是一個叫做什麼呢？是大罪立功的政府。所以呢，就是你看到上個禮拜，我都說你一聽新聞，陳茂波、 張建宗啦、鄭若驊啦，所有嗰啲網誌咧，全部都係戰狼 style， 係 係同一種 style 嘅喎。仲有曾國衛啦，全部都唔會係以前嗰種港英嘅訓練出嚟，即係擺事實講道理。而家就係一嘢就上綱上線，反對嘅一定係別有用心， 嗯、 一定係與民為敵，係用呢啲字眼嘅啦，已經係。即係仲衰過文匯大公 呢、這個就係、是似乎係咪喺大陸黨呢一、這個所謂被教育完之後啦、 嗯， 被教育完之後個行為就係咁樣啦，然之後灌輸佢呢種恥感啊嘛，係嘛？既然佢哋自己本身對過去有一種恥感嘅話，喂，咁就梗係會呢一、這個喂改過龍噶啦， 佢咪就係要戴罪立功、啊，習近平嗰、那個即係、就是、manipulate 人嘅方式咪就係咁咯。 啊 喂，你見到嘅喎，而家北京市會長蔡奇，我諗又有一陣冇一份噶、因為呢個北京嘅疫症又再嚟啊嘛。 係， 而佢就第一時間咪衝出嚟狙殺咗佢下邊嗰個豐台區嘅區長，話、佢抗疫不力咯。 嗱，如果以因為而家佢嗰度北京咁樣爆發，而家咪50多個人啦，好似話。蘇花暫時好似話50多個人啦。嗱，如果以袁國勇嘅計法啦，袁國勇其實你而家都牙煙㗎，係嘛？ 嚇、啊！佢唔抽北謝啊？ 係啊， 佢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咧？佢又提呢一個野味啊嘛， 唔係野味。袁國勇嘅推斷話河一個武漢 十倍嘛， 河北省嘅感染嘅人220多萬， 係啊，200多萬啦。 好啦，有數得計嘅，死亡率係4-10%。 係。 咁你諗下，中國係將嗰個誤報方報嘅死亡人數係幾多？ 嗱，有幾條數嘅， 幾多倍啊？你諗下。 如果係好似， 所以吳秋北咪要出手咯。 嗱，其實啱嘅。嗱喺哈佛嗰只計法啦，好似都係10-20倍嘅。而你 中國應該最少死30,000幾。 係。而阿約翰遜啦，佢中咗武漢肺炎之後咧，佢嘅內部估計大陸佢真正受感染嘅係15-40倍。 係。 係啦。咁15-40倍嗰個 range 已經好大㗎啦。而袁國勇呢只咧，就只不過係即係從中落墨嘅啫，其實係中間落墨嘅啫。所以其實袁國勇佢估計係10倍啦。其實已經很 mile 噶啦，已經係 佢都就住嚟嘅， 就住嚟噶啦，就住嚟噶啦，啊！ 咁所謂咪就係政治不正確咯。 啊！ 咁但係我想問阿 Anthony， 你覺得點解呢個時候北京嘅會將呢個疫情佢可以冚住㗎？ 嗯， 點解會出現呢個北京豐台區嘅疫情嘅新聞出嚟咧？確診新聞出嚟，即係你問我，我係習近平，我都想冚噶。 點解咧？你想冚？ 我梗係想冚啦！ 喂，正路啦！ 我唔信。 喂，其實佢好尷尬。 我唔信武漢嗰啲 case 係完全冇嘅喎，佢只不過唔確診啫嘛。 係。 唔係好似印度啊嗰啲國家咁。 佢唔去處理。 咪由得佢病死，咁咪當併發症死咗，咁咪算咯。 或者佢掃喺台底啦，然之後佢揾個集中營去搞掂佢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咧，武漢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啦，其實有人好似嗰陣時大紀元報地邊度，大紀元一定有份啦。佢就話武漢外圍嘅地方，其實喺度自己偷偷興建緊一啲集中營噶嘛。嗰啲方艙醫院其實嗰邊起緊嘅，反而喺即係市中心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就封倉咁解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哋有兩條數嘅。而你而家講你講北京呢一隻咧，佢喺豐台區啦。因為佢嗰個市場其實好似唔知咩叫再生定乜鬼嘢嘅， 但係佢賴沙文魚進口呢個都幾放膽。 嗱，佢賴沙文魚進口，佢仲驚你唔信，佢仲話咧嗰只病毒株咧佢自己 check 過，就喺歐洲嚟嘅。 啊，即係如果沙文魚進口北歐，咁就即係挪威啦， 係啊，挪威啦， 丹麥啦，冰島啦， 係咯。 喂，大佬呢啲人哋已經係直情開放埋遊客添喎，冰島已經 係啊， 係冇疫情已經係好少噶咯喎，已經係。 其實近住北極圈嗰一帶噶嘛，即係其實係。 咪三文魚進口就一定係啦。 係啊， 北歐嗰邊咯。 其實就唔係嘅，如果你話北京啦，佢即係你大陸啦，食嗰啲魚啦，就嗱三文魚啦，其實佢哋都比較係高檔啲啦。佢哋一般就係食嗰啲紅鱒魚，紅鱒魚本身喺大陸咧就已經有噶啦。咁只不過你而家你話三文魚咧，咁就你可以就純粹推落去歐洲嗰度咁解啫嚇。 嗱，我自己覺得有啲古怪。如果以中國嗰種嘅，即係要面子同埋咧，要成為抗疫世界抗疫領袖， 係 呢個時候將北京嘅疫情懟出嚟咧，呢、這個絕對唔符合習近平而家所捉緊嗰盤好大嘅棋。 同埋佢自打嘴巴喎，因為佢上個禮拜自己先出咗個抗疫白皮書。 抗疫白皮書就係話抗疫成功嘛，同埋領導全球抗疫喎。係 啊， 喂呢、這個時間，喂大佬蔡奇雖然第一時間鋸咗個豐台區嗰條友啫喎。但問題就是你對整個中國成為世界抗疫領袖的形象、 是攔腰一擊嚟嘅喎，呢個 係啊， 點啊打跛只腳嘅喎。 喂，你係 仲有越嚟越大鑊喎，北京而家。 喂，你係抗疫孫子嚟嘅喎，你自己出咗本抗疫兵法嘅喎。 而家喺首都天子腳下爆啊！ 就係咯， 唔係武漢啊，而家 係咯， 唔係黑龍江啊。 哇！你一個大大嘅天子，竟然輸俾一條三文魚，輸俾塊砧板， 你問我，我就唔信。我覺得北京一路都有問題，點解而家懟出嚟咧？上一次兩會。李克強先發難，將呢個全國六億人口平均收入只係得$1,000呢樣嘢，懟咗出嚟。 而家你知唔知仲又爆第二輪大鑊啊？ 仲有咩？ 習近唔係好似李克強前日前兩三日啦，佢就爆就係而家咧，國內內即係做外貿嘅勞動人口2億人，二億人咁多。咁但係唔係佢就唔係同你爆個數字，其實佢都擦邊球。嗱，我哋如果去諗下呢二億人咧。佢個生計點樣搞啊？我哋要將呢一班人去轉型，去做內貿生意。佢哋原本去外銷嗰啲嘢咧，就全部做內貿咁樣。所以佢呢種講法咧，就其實係好擦邊球。咁但係同時間又透露俾你聽咧， 我哋都好重視呢個外貿，嗰啲人要轉型都好難。 講係咁講，佢個主調係咁講。但我哋以前冇聽過，就係原來做外貿嘅勞動人口係有2億咁多噶嘛。 咁咪即係貿易戰會 hit 到犀利咯？會 係咯？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大？大陸的總勞動人口幾多 少？勞動人口有冇 7億至8億到？ 11億。 咁即係話你而家外貿嘅勞動人口佔咗1/4，咁你死唔死得啊？ 咁咪真係食草咯！ 真係食草噶！ 佢而家嗰啲新年之後翻咗去廣東省開工嗰啲河北嗰啲工人啊，湖北嗰啲工人啊係冇工開嘅，你知唔知？ 係啊， 係坐喺度嘅啫，其實。所以我就話呢個真係食草啊！第一單就係、是。李克強爆六億，點解咁大鑊呢？原來中共就講到明，2020就全面小康實現，結束呢個全面嘅結束貧窮問題。 2020全面食蕉啦！ 好啦，我相信香港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共產黨啲黨八股大家都冇心機睇嘅。我就逼自己走去睇曬呢個2020全面小康嘅標準係乜嘢？原來就係城鎮居民收入每月係18,000，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月入啊，講緊係8,000人民幣。 係， 大佬李克強話而家講緊六億人係得1,000人民幣。 嗯， 而城鎮居民嗱，我唔佢冇公布啦，呢六億人裏邊有幾多係住農村，有幾多係住城市？ 嗯， 但係我當如果係城市嘅話，佢一年收入都係得12,000。 嗯， 連月你唔好講話咩月入啊18,000呢個你都嘛。这个指标差几远，然后跟着习近平说已经灭贫了。 嗯， 所以我说这个李克强这一拳和北京出现新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同时组合拳来的。我 觉得是啊，是啊，是其实是一波又一波，是令到他尴尬，现在出的新闻是。 雖然他抵制地摊经济那些冚Q了，叫北京不准搞，深圳不准搞。 嗯， 即係佢兩大勢力範圍都唔准搞啦，而家但係唔係喎，大陸好多譬如山東啊，其他因為李克強係巡視山東嗰陣時講噶嘛，呢個地攤經濟係、就好多4、5線嘅城市開始搞咯喎。 嗯， 因為事實上嗰啲地方領導佢真係需要去解決個頭先你講嗰個失業問題喎。 係啊， 即係香港70年代麥理浩搞嘅小販營我區一樣嘅啫嘛，就擺攤啫嘛，俾啲人 啊。冇錯。 咁所以我話而家你要留意啦，即係 而家好似有新招，你知啊？ 咩新招？ 而家四川好似話咧，即係唔再去打擊埋人，好似話 東莞復活，你唔係啊嘛？你講啲咁嘅嘢，國安法通過，同時東莞復活，唔怪之得阿湯家驊話中央要俾啲波板糖啊！真係波板糖啊！真係佢食唔少啦，我諗真係，哇！真係咁都得 啊！ 喂，唔出奇喎，我覺得 你話咩嗱？四川而家廢止咗。禁賣淫嫖娼規定啊！ 佢話不代表合法化，用其他方法打擊，即係話你違反 就咁講啫， 違反防火條例， 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咯。 即 係 唔使話公安一腳一開棟門，然後個 camman 跟住懟上去，然後唔准著衫， 係啦， 就唔會再出現啦， 唔會再出現啦。 咁就只不過問你收錢啦，我諗 係啦，咁樣咯，哇咁嘅， 即係膠袋帶紙袋笠住個頭啊，原來要。 係咁樣嘅，佢哋係內地執法嚟噶嘛，而家好先進噶，係嘛？你學阿鄭 已經進化咗啦，以前唔係，以前係一腳踹開棟門，然後電視台後面跟住就即時捉喺牀上面捉啊嘛。 唔係淨止呢啲嘅，阿房祖名好似以前都試過噶嘛。 房祖名係索 K， 好似咪索 K 嗰陣時咩啫？好似話又係俾人踢門執法噶嘛，即係阿房祖名。 我即刻踎喺度揞住個頭， 好似嗰類啦。 好似張耀揚， 有幾個嗱，係啦，張耀揚，張耀揚同埋大陸嘅啲明星。嗱啲網友嗱，即係查清楚啦，因為其實喂成龍佢簽名撐國安法噶嘛，係咪啊？即係話大陸嗰套執法嘅系統，大陸嗰種執法文化，其實喺香港可以應用噶嘛？你問下房祖名咯，有冇究竟有冇法治咯？ 我就話好、啊，如果係咁， 係啊， 係咪啊？全民食草，然後食完草之後仲有雞叫， 係啊， 係咪 啊？ 即係呢個唔單止地攤經濟喎，呢、這個嫖妓救國添喎，直情係。 係啊。 咁所以我話你諗下，好似主政四川，有啲聽眾話係以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嚟喎。 唔係而家四川 省委書記。 哦。 係彭清華而家係。 重慶就陳敏儀。 係啊，佢升咗官啊，由廣西省委書記升咗做呢個四川省委書記啊，升咗官啊，而家做個中聯辦主任最大官應該係彭清華添啊，應該係。 嗯。 即係大省嚟噶嘛，四川係。 係。 咁你可想而知啦，喂，東莞都已經被鎮壓咗咁耐啦，都冇辦法復活，而家竟然喺四川率先復活。 呢一招咧， 嫖妓救國。 聽以前阿老蕭講嘅，老蕭話啦， 老蕭介紹 要振興大陸經濟咧，就一定要搞黃賭黨。佢講。 哦，咁唔知道有冇採納阿雷鼎明嘅建議，可以用呢、這個 用支付寶， 用支付寶叫雞咧。 咁其實你一定收到税噶嘛？如果你用支付寶嘅話、 嗯 啊，你入邊啲點心紙啊，你剔咩都知道曬噶嘛？其實係。 咁、那個聽眾話都幾有意思啊，講得佢話，做雞就得，擺攤就唔得，都幾荒誕喎、啊。其實 唔係咁，你擺攤做雞得唔得啊？ 企街真係 啊，即係 crossover 咯咁樣。 即係企街 啊，係啊。 啊，咁就因為企做雞就合法 啊。 擺攤不合法，咁就對沖了， 係啊，對沖咗咯嚇，即係咁 樣。你可想而知佢咁要面，彭清華呢啲老狐狸， 嗯， 點解叫雞合法化啫？ 唔好話佢合法化， 佢係啊，佢話佢唔拉啊嘛，而家係。 佢話 佢用其他手段控制啊嘛。 代表合法化，佢話有其他法律打擊啊。 咁即係咩法律啊？ 唔知啊。 防火條例啊，即係佢好似香港對父皇店咁咯。 啊。 用呢個屋宇處理啊，僭建啊。違反防火條例啊，擺出咗一格啊，違反食環啊，咁樣啊。 咁即係要搞一個藍色人交所先得咯嚇。 佢梗係唔掂啦，你話、啊。如果中國而家經濟掂？你諗下香港今日最失業率去到6%好似， 嗯， 十五年嚟 6%，6%， 十五年嚟新高， 係冇錯。 我仲記得當年唐英年做財政司講嗰陣時話，佢有生之年都見唔到跌低過7%。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啲網民咧就話，咁啊希望你英年早逝啦。 係啦，咁我估而家英年早逝啦，真係。 啊， 我估而家上翻真係上翻7%，一定會上翻7%。你諗下香港都重拳啦，已經係中咗7%失業率。內地而家唔敢公布，我覺得。 唔係，其實香港係 究竟嗰個城鎮失業率係幾多少？ 香港其實你照計翻個 index 咧，其實一定反映到嘅。如果香港佢自己本身按比例係升到7%嘅話咧，你大陸一定唔會好噶，因為香港轉口港啊嘛。 香港都唔係以製造業出口為主添。 唔係咁，但係佢反映到佢嗰 反映到大陸嗰個出口嘅情況係 出口情況咯，係啊，出入口貿易咯。 所以我咪話呢啲戰狼嘅 style 可以熬到幾耐咧？我就睇到一個內地，頭先我所講李克強嘅呢個所謂6億1000萬人民幣嘅新聞之後，俾人宣傳上抵制啦。而家又再爆北京嘅疫症出嚟，當時北京一爆，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其實，我話呢啲嘢以共產黨嘅作風，應該係唔會通報、唔確診嘅，同埋佢自己將佢送咗去小湯山搞掂，佢就算嘅。 係啊。 是 吗？咁一定係有人爆出嚟咯。我呢、這個絕對唔係習近平自己意思啦。 我覺得係爆咗嗰啲人，因為李文亮之後，亦都唔敢再去對付呢啲吹哨者。 嗯， 所以佢唯有局應嘅啫。我覺得係。 嗯哼。 而家局應，好啦，局應嘅話就日日追住你噶咯。 其實咁樣， 今日確診幾多？ 其實咁樣， 聽日確診幾多？ 咁樣係反而救咗入北京人嘅，其實就 嗱救咗北京人啫，但係可能就係令到啊呢個習近平啊。呢種咁樣嘅戰狼嘅 style 咧，就冇辦法再堅持落去。 要 humble 翻啦，係咪？ 嗱，我自己咁睇，即係我唔知 即係你有冇收到風？你識阿班農啊嘛？ 我唔識。 你有冇住過喺阿當當心大先？ 我點會識過？真係冇啦，大佬。 冇啊！咁你識郭文貴啦，我當你。 我聽過郭文貴。 郭文貴有冇打電話話俾你聽？ 冇啊，冇啊。 嗱，而家究竟大陸佬2022習近平就第二任到期啦。 係。 佢2012年上台嘅，同梁振英上台。Suppose 佢應該係同阿林鄭月娥一起落嘅。如果按照過去。鄧小平生前， 佢同阿習近平齊上齊落嘅，真係 生前所定下嘅集體領導嗰個體制嘅話，每一任嘅總書記只可以做十年，連任一屆，江澤民如是，啊呢個胡錦濤如是，兩個都按規矩交咗班啦。交咗班之後，江就退就做咗五年嘅軍委會主席應該。去到阿胡嘅第二任，阿江先至交班噶嘛，嗰個軍委會主席。咁阿江一交班，阿胡就即刻喐啊！ 軍委有冇限期嘅？係國家主席有限期嘅。 哦，但係佢好似交咗軍委會主席之後，阿胡錦濤就喐董建華嘅，應該 係。係。 應該係嘅。嚇！2005、2004交軍委會主席。 啊！因為冇咗個上頭保你。 冇靠山嘛。 係啊。 好啦，嗱，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阿胡就甚至攞退添啦，佢。總書記一退，軍委會主席都退埋啊嘛，佢係，所以造成咗習近平呢個咁樣嘅可以大權獨攬稱帝呢個咁樣嘅一個好關鍵嘅一步嚟。 係， 就因為江湖兩派鬥到白熱化之後咧，結果阿胡就攬炒啊嘛。 嗯， 你冇我都冇，我俾曬阿習，將個權力。 所以阿習嗰陣時咧就覺得阿胡係佢恩人嚟嘅，所以而家咧就對阿胡個仔阿胡乜嘢？ 胡咩？胡德咩？不是那個胡耀邦的兒子， 胡德平你講緊嗰個，總之胡二代啦，他對胡二代是零舍照顧的，他覺得他是欠了他的，因為你攞退嘛， 他攞退咪造就了他大權獨攬， 咪就係咯， 即係佢稱帝的基礎就是因為胡錦濤就係同阿江攬炒嘛。 咁但係阿胡咧，佢就自己就我諗佢自己嗰種個人投射啦，係嘛？喂，即係我自己變咗兒皇，但係我都唔希望你係咁，係嘛？咁就希望你做即係有所作為啦，咁樣樣。但係佢冇估到， 但係佢唔知道佢作為原來就係咁。係 啊，佢嘅作為就係竟然係變咗一個大獨裁者啊嘛嚇。 好啦，而家最關鍵啦，香港就係處於中共權力變動嘅其中係開始一個關鍵嘅時刻，就係2020、2021呢兩年啦。點解話呢咁關鍵咧？基本上去到2021就要拍板，習近平可唔可以繼續打破共產黨集體領導嘅常規？嗰個係黨內規範嚟嘅，其實係做第三屆嘅總書記啦。如果正路佢2012同阿梁振英上場，同一時間登場噶嘛，然後跟住梁振英 suppose 應該係做十年嘅，佢中間換咗阿林鄭上去。佢同林鄭一齊落㗎啦，應該就係。 係冇錯。 咁如果2021都擺平唔到嘅話咧，喂，可能硬著陸㗎喎，中共內部。所以 that's why 點解個個戰狼上身？我自己嘅推測就係咁嘅。點解中共喺習近平嘅領導下邊而家反美反上腦咧？呢、這個就係我一早已經推測，就係話呢個係當年毛澤東用反蘇修嚟集權嘅一個故伎重演嚟嘅。在大躍進失敗之後，在廬山會議被逼退毛澤東之後，當時中蘇關係就開始決裂了，就是無端端用蘇修來去作為一個最大的外敵，蘇聯修正主義，然後就指使鄧小平是負責中蘇論戰的，當時鄧小平是，就是九平蘇修，蘇共的話其實是鄧小平負責的，其實這個蘇修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最終將個權力一來要成日宣傳蘇聯會打過嚟，會有核子戰爭，所以要挖地洞等等呢啲咁嘅嘢。同時就係將黨裏邊嘅不滿毛澤東嘅聲音壓咗落去。因為大敵當前，嗱呢啲所有政客咧，佢哋必然會用呢個咁樣嘅手段嚟集權，係一個國家嘅危機，甚至去 create 一個危機出嚟。 因為大是大非啊嘛。 係啦，佢要大是大非，即係話香港成為短板。其實咪就即係等於中共當時話黨內會出現蘇修一樣咯。結果原來劉少奇就係蘇修嘅代表，就係復辟呢個修正主義黑中國黑魯曉夫，原來就係劉少奇。好啦，佢今次就係用咩咧？香港成為短板呢樣嘢，去拉高嗰個矛盾， 美國借香港嚟顛覆中共，呢個咪就係我覺得係同當時中蘇論戰甚至出現珍寶島衝突咧。 嗯， 喂，今日你有冇睇新聞啊？中印邊境喺勒達嗰度死咗一個印度軍官，兩個印度士兵，解放軍死五個，傷兩個， 五比三。但係中共就係死咗十一個，解放軍死咗十一個，唔係傷咗十一個， 傷十一個， 傷十一個。咁佢就話咩喎？冇搏火。 打拳頭架會咁樣死人？ 即係我諗一定有掟石啦。 掟石都唔死啩？ 咁你唔知啊？佢摸準穴位咪死得咯。 唔係喎，佢自己死喎。我意思係話， 你話 佢自己又死人啦？ 解放軍死咗五個啊嘛。 係啊，解放軍又死人啦，死多過印度軍隊啊。 係啊，但係如果你講你信佢冇搏火嘅話，咁你 即係用軍刀啊？ 可能係啩？ 佢打拳頭架會死咁多人？ 係啊，你信？ 喂，珍寶島衝突用 MMA 啊， 用機槍嘅喎，當時同蘇聯。所以我話而家係成個形勢都係好似文革之前嗰個招數係咩咧？將國外嘅敵對勢力嘅矛盾拉到最高。嗱，根本上當然你話中印關係唔係和平友好呢個係事實，但係去到邊境衝突死人咧，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好奇怪嘅。之前一路都有嘅，之前一路有嘅拳頭交都係掟下石啊咁樣。就兩個禮拜前應該就一個中解放軍嘅吉普車。就被人拉咗落車打嘅，俾印度嘅士兵。咁今次嗱，我未睇啊！我做節目之前，我睇 BBC 嘅報導，就雙方面係會談緊，但係未確實。 而家傾緊， 究竟死咗幾多人？雙方嘅高級指揮官，但係印度嗰邊就話佢哋死咗一個軍營嘅指揮官，係死咗指揮官， 軍官嚟嘅， 係軍官嚟嘅，係。即係呢個情況同當年。1966年之前的情況我覺得是很相似， 不僅止印度的，如果你說東南亞，不 是67年香港解放軍越境廣州軍區攻擊沙頭角警署，1967年就是喂，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下一步就是南海和東海了，我覺得如果習近平要連任的話， 擦槍走火就是這裡， 就是武統。 所以你是不是預言台海會有一戰，必有一戰？ 我等著陶君衡找數的大佬82年立法，我就說台海必有軍事衝突，不是南海就是台海， 那個是很容易變成甲午戰爭的，那個是 不是，即是中國外交從來都是內政，這個我自己一直看中共黨史得出來的一個結論。所謂的中蘇分裂，當時的中蘇決裂批蘇修其實都是內政來的，是毛澤東集權的一步。如果你從咁嘅角度去理解，你就知道嗰個國家安全法係點嚟。我覺得嗱，楊潔篪就會 confirm 咗未啊？同馮佩奧聽日喺夏威夷見面。係咪？今日出嚟嘅新聞就係話會聽日喺夏威夷見面。如果習近平係故技重施，係用緊毛澤東當年反蘇，即係同中蘇決裂嚟去集權嘅話，佢而家似乎就係希望可以擺平咗黨內嘅。呢啲不同嘅挑戰佢嘅勢力之後咧，就順利過渡，打破共產黨集體領導體制，然後永遠執政啦。嗱，佢過到呢一屆，咁佢就做十年嘅啦。我覺得，佢過唔到，或者用乜嘢方式過唔到咧？究竟係黨內嘅民主舉手舉佢落嚟，當年廬山會議7000人大會逼退毛澤東一樣啊？定係惡性嘅硬著陸，黨內嘅派系嚴重分裂。 我覺得你話你嗰、那個即係、就是、黨內投票嗰個已經唔 work 啦，已經係，因為確實啦，習近平佢搞嘅黨建啊，佢黨裏邊嘅內部監控咧，已經搞得好嚴密，嗰、那個係滴水不漏噶啦，嗰樣嘢係多次由前年即係、就是、打貿易戰之前咧嘅呢一個所謂七月政變啦，即係嗰陣時講嘅河海之爭啊，即係搞到佢而家你已經係經歷咗兩年啦，由貿易戰到而家，其實講真，你講習近平嘅政績喺十九大以嚟咧係冇一件事係成功嘅喎，咁、但係黨內係真係冇人係可以制衡到佢喎。咁所以咧，你所講嘅黨內民主投票方式七千人大會嗰只咧，已經係冇可能啦，似乎就 因為當時黨裏邊有實力派咁啊，仲有周恩來， 而家就冇乜啦。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反而就係話你有啲雜音，即係習近平嘅雜音，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見到雜音最強音啊，當然你見到就係李克強啦，係嘛？即、就、係、是、你先後爆兩次大鑊，就係、是、其實呢啲係你已經係最傳統嗰種。嘅制衡係做唔到，呢啲咁嘅先至有啲消極嘅抵抗咯。 ambush 我覺得 係啊，消極嘅突擊咯，或者咁講啦嚇。咁所以咧就 你反而現在外面有些人就這建議他，那不如你自己去退下來，你自己主動辭職。 我想問你開個盤，如果說習近平成功2022年任，你買不買來？ 我不相信，其實 你覺得他要交班？ 是啊， 他會做回軍委會主席， 這個就有些可能的。 但你看不到現在他有接班人， 他沒有的， 他特意諸滅所有接班人。 所以而家有啲人就推阿邊個啊？係咪阿胡胡春華出嚟啊嘛？又因為胡春華其實都有啲 sense 嘅。嗱，佢首先佢自己係呢一個團派先啦，佢本身亦都係隔代接班人嘅系統之一啦。其實係即係阿 嗱李元朝就玩完㗎啦，團派 係 因為入咗去呢個零計劃反黨集團， 又話被軟禁啊嘛！嗰陣時話 係啊係啊，入咗零計劃反黨集團就冇噶啦， 好慘啊嚇！ 咁就再數落去就係胡春華啦，汪洋啦，嗱你而家實際上個，我相信 汪洋就大鑊喎。汪洋因為而家咧，竟然喺上個禮拜就共和黨竟然揾佢攞出嚟祭旗喎，係嘛？ 呢個制裁名單裏邊， 制裁名單啊嘛，所以我覺得嗰個制裁名單係好唔 fair 嘅，其實係。 我覺得汪洋係最無辜嘅。嗱，韓正都係港澳小組嘅領導啊，名義上 係。嗱，汪洋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你做係做一個政協啊嘛，政協主席啊嘛，政協主席，因為佢可能話即係出邊有啲滲透嘅工作，你係有份嘅。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可能好敏變。 咁點解唔係董建華？你問我。 因為政協係冇實權噶嘛，話就咁講啫，其實係。但是其實你政協其實不嬲個名字都係虛名嚟嘅，其實係。你頭先你講董建華呢個反而似啲添。 係啊，呢個仲大鑊。 因為佢自己真係個身份喺度民間外交。 唔係佢真係走去揾水，走去捐錢俾美國嗰啲大學影響人哋嘅對中美關係嘅研究嘛。 嗰陣時 咪話滲透嚟嘅呢個。 係啊。 唔係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咪話唔准收董建華基金會嘅錢咯。Ted Cruz 有介入嘅呢件事。 啊，孔浩峰嗰間學校啊，嗰叫咩 John Hopkins 啊，係啊。跟住仲有一啲嗰啲線稿啊，都係話係啊。 在人哋報紙買位嗰啲寫住，本來應該括住廣告嗰啲咯。 係啊，嗰陣時冇疫情啊，其實有啲咁嘅線稿走出嚟啦，人哋踢爆咗佢嘅，其實係。 咪仲有孔子學院啊嗰啲咯。 汪洋就唔係搞大外宣，搞大外宣嗰、那個，如果要入嘅話咧，就應該係阿黃滬寧。 政治局常委裏邊睇 PR 嘅咪就係佢咯。 咪睇係啊，睇宣傳。 國師啊嘛，係啊， 咪就係 深戰 啦， 係啊，就黃滬寧咯。 係啊，黃滬寧個樣成個毒撚咁樣㗎，其實係。 好陰沉咯，我覺得。 好陰沉㗎。 似嗰啲咧，即係點講啊？康生嗰類我覺得。 係啊，即係你諗下嗱，呢一個咁嘅人，佢歷三朝而不倒，但係佢今次先第一次係做呢、這、一個做呢一個政治局常委喎。 但你知唔知黃滬寧咧？我認識佢個名嗰陣時，喺八九年之前咧。有一段大陸比較開放自由的出版時間，咁咧就係、是、翻譯很多外國的政治學嘅作品，而黃滬寧當時就係其中編一個呢啲美國嘅政治學叢書，講政治、我哋叫 civic culture，公民文化嘅嗰個系列嘅負責人嚟嘅，即係曾經 liberal 過嘅，同李克強一樣嘅其實，李克強係當時喺八九年之前一個叫做。啊，唔係黃岐山啊，係走向未來叢書嘅編輯嚟嘅，係、 啊、 當時嚟講係，都曾經喺八九前 liberal 過嘅，其實都係、但係你點解買佢可以連任唔到咧？ 你話習近平 係啊？ 我覺得喂你嗱，如果你真係兩任之後，你要再連任破格連任，你就即使你而家你收咗憲都好，喂你真係 收憲係講緊國家主席啫喎。 係啊，我知啊， 唔係總書記啊。 係啊。 是啊、 喂，你都要有啲 overriding reason 先得噶。 我諗佢係玩緊梅德韋傑夫同普京嗰只。 嗰只啊， 即係佢繼續做國家主席。 啊、 胡春華好，乜春春好， 啊、 做一個 二皇帝。哦，二皇帝。 由佢去瑞典聘請、啊，然後政治局常委擺翻佢啲人喺度。 但係真係太難喎！你嗰個政績係，你點樣都要做個檢討喎！你五年一任係。嗱，一係咁講，嗱，你用翻呢一個口黑學咧招，你又再爆嗰個好大嘅鑊出嚟，然之後一定要你自己去修改佢嘅。咁但係而家咧，我見到咧就有個日本學者啦，有個日本學者唔知係咪收風收翻嚟，佢又叫做呢一個松田康博啊。 佢話要懟冧佢㗎，係啊。 松田康博佢話黨裡面已經有啲人即係製造一啲氣氛，話而家中國內部諸事不順，係咪應該換一換領導人啊？開始有啲咁嘅雜音走出嚟啦，已經係。 又話習近平究竟想將中國帶去邊度嘛？ 係啊， 咪咯，所以我就話嗰個一定係同嗱，你好簡單， 共產黨的接班人的問題，那個不是一年裏面可以解決的問題，是就是說他不會推到去到2021才解決。 首先他要吹個風出來先，即其實你想想 我不知道哪集我們都說過，其實是如果任何人要是推翻習近平叻過領導人的話，他一定要製造一種 alternative 的路線出來先，而這種 alternative 的路線呢，現成的最 easy 最 convenient 的就一定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就要重振這個路線， 韜光養晦路線， 是的，要重振返呢一個改革開放路線。咁其實呢，你見到今年啊，你喺呢一個兩會四月底至到五月初嘅時候呢，你見到其實好多嗰啲冒充紅二代啦，或者以紅二代之名去出文嘅文章啦， 陳平 share 嗰啲， 係啊，陳平佢 share 佢自己認啊嘛，佢真係有人認頭啊嘛，同埋蔡霞佢自己都走出嚟 come out 啊嘛， 任志強嗰啲 係嘛，任志強啊嘛，其實已經有人㗎啦，已經係。有人的啦，只不過是那個時機可能未成熟啦，而事實上你在時機未成熟的時候呢， 你一個一個這樣露頭呢，就比習近平一個一個得返落去。所以我成日講就話，即如果真係有政變成功的話呢，這個唔係我哋預見得到的，即一定係一定係雷厲風，即係突然間走出嚟，係連習近平都估唔到，當然係連我哋都估唔到啦。 即老毛都估唔到，大家一開擴大會議。 係啊， 原來已經佈置好個局， 係啊，咁所以有啲人就即係本身就咁啊喺度講嘅，喂，其實李克強啊，佢爆大鑊呢啲嘢咧，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本身已經係變 相打出第一槍， 係啦。 嗱呢個好奇怪，藝人都知道，習近平講完就係話要即係喺而家已經基本上已經消滅咗貧窮嘅問題。咁啊，呢個當然2020全面小康就唔係習近平承諾嘅，呢個應該係十。咦，好像是十六大，是不是他？ 誰啊？十六大？ 十六大，是胡錦濤的， 胡錦濤， 是胡錦濤的當時的報告書來的， 是啊， 十六大的時候，即是2020建立全面小康社會。 嗯， 喂，大佬，現在，即你知不知道更荒誕是什麼？他免了77個國家的債務。 77啊，不是，這個就是似毛澤東咯，當年的 阿菲拉，支援阿菲拉兄弟嘛， 是啊， 還有中國大躍進，餓死人，把大米運去越南嘛。即係而家時間，我話俾你聽，77個國家債務，淨係非洲啊，借上次廣州種族歧視事件，佢哋而家聯手啊，要求去減免嘅債務係460億啊。 係， 我都話佢哋借勢發圍㗎，呢班友係。 係，梗係啦。 喂，而家大佬拉美、南亞、非洲，全部而家就問你，一係就債務重組，一係減息，一係減債，一係直情係將個 project 送翻俾我。喂，咁你諗下，佢好快會計數㗎喇喎，而家。 其實你一帶一路可以 威。你頭先講兩萬嘅喺外貿嘅聘用嘅人，兩億。喂，呢條都係數嚟㗎喎。係 啊。 扶貧，喂大佬，我都話我都聽到惡言，我先頭以為是美金啊，你知唔知啊？ 嗯。 六億。 我都以為係㗎。 六億人嘅月入係1000蚊美金啊！我先。 因為咧，你而家即係所講嘅呢一個入息中位數。是不是平均啊？ 平均， 應該是那個 GNP per capita。 月入平，月入啊，不是 GDP 啊，不是 GNP 啊。 如果以世界 ranking 去比咧，就係計 GNP per capita 啦，即係年收入啦，係10000美金啊嘛。咁香港是40000啊嘛，即係10000嚟計咧，就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的水平噶啦，已經係。你見到其實佢近年習近平成日都喺度。即係喺度自我催眠就啊，香港唔係即係中國已經去到呢個中等收入陷阱啦。咁我哋咧要即係要供給側改革係嘛？我哋要高即係要高質量轉型咁樣樣。但係其實佢講呢啲嘢嘅時候，都唔知道所謂即係你根本上都未到嗰個位添啊！其實 梗係啦，大佬 你都未到嗰個位啊！ 喂， 你以為你真係去到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啊？ 未到啊，大佬，你未到阿根廷啊、智利嗰啲國家嗰個位啊，大佬，佢而家一半係生活喺委內瑞拉嗰個水平啊，大佬。 係啊， 六億人喎，佢而家補飛嘅時候就限於中西部啫。喂，大佬，我唔同你講喺邊度，六億人啊，大佬啊。然後你話你自己係世界強權，挑戰呢個美國嘅霸權，係咪？你所有經濟，你記唔記得盧山會議出嚟係大躍進失敗之後人食人啊嘛，餓死3000多萬人啊嘛。他哋喐毛澤東唔係喐政治嘅，都係，係喐咩啊？係喐經濟嘅嘛，都係。所以點解佢會咁快要降温？ 要成個 要刪除呢、這個即係、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嘅研究，同埋要呢個地攤經濟全面抵制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佢都會諗到嘅。喂，大佬你班友係借經濟嚟喐 Q 我啊嘛，而家係呢個事實上就係佢嘅軟肋嚟嘅，我覺得。你唔好講話有冇武漢肺炎啦，我唔覺得武漢肺炎係令到中國嘅貧窮人口增加到6亿人啦。呢、這個絕對 更加凸顯翻佢而家佢本日應有嘅問題啊嘛。 係啊，呢、這個同武漢肺炎冇關嘅喎，其實呢樣嘢。 唔係佢反而加劇咗嗰個貧窮問題添啦。 你如果係咁樣去睇嘅話咧，嗱呢個就要帶落去跟住。如果習近平係要走呢個咁樣嘅樹立外敵嚟去黨內集權去連任嘅話咧？香港呢兩年就好艱難嘅，我覺得真係。你諗下係咪？即係話，如果佢要將香港做同美國鬥爭嘅人質嗰陣時，因為過去美國同蘇聯嘅鬥爭咧，美國同蘇聯係冇經濟上嘅互相依賴嘅關係嘅。因為盧布，蘇聯嘅盧布就自成一個嘅佢自己嘅華沙集團嘅一個經濟系統。盧布系統，佢亦都冇嘢賣俾美國，美國亦都冇投資銀行設喺莫斯科，所以一打就打嘅可以，即係佢嗰個冷戰係可以係去到圍堵咧，可以係去到全面封鎖、全面制裁。但係而家美國同中國之間咧，佢既又打又互相依賴嘛，係一個咁樣嘅局面嚟噶嘛，即係大家兩隻手綁埋一齊，但係又你刮我，我刮你啊嘛喺度，你又唔可以褪開喎，你又唔可以褪開。咁所以我就話你佢要不斷去 create 一個 Trump 卡，去反制美國第二階段嘅貿易戰。我覺得喺咁樣嘅情況底下，香港國安法咁樣推出嚟嘅，即係你諗下而家其實佢有曬所有專政工具對付喺街頭嗰啲人啦，已經 有 大佬拉9000人，定罪率得40几%，照告係嘛？撤控又好，乜都好，一句道歉都唔會嘅，係咪？乜嘢都係告到最重。 唔係佢呢個就係增加你嗰個抗爭成本啊嘛，即係等於用個即係執法滋擾，就令到你嗰個抗爭成本增加，咁令到你收聲咯，係嘛？ 唔係，即係我的意思係話佢根本上冇一個迫切性嘅需要係立國安法噶嘛。 個逼咪其實佢講得好清楚， 嗰個政治需要嚟噶，我覺得係 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嗰陣時候，唔知道我睇咩 Now 嗰啲講，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收到風就係話，唔係呢個嗰陣時阿夏寶龍都講過噶。佢唔知佢見嗰啲政協嘅時候，而家國內嘅形勢係好複雜啊嘛。 係啊， 尤其係中美嗰個冷戰係令到而家香港問題更加突出啊嘛，一定要有個迫切性去處理啊嘛。嗰、那個根本上就係由嗰個國際嗰、那個嗰個惡劣形勢走出嚟嘅。而事實上嗰陣時都話啦。四月頭的時候，國安部有個報告俾中央，就係話啊嘛，而家國外個國際圍堵形勢係比起呢一個1964以來係最嚴峻啊嘛，係。 咁咪即係講緊香港呢今個六月呢個博弈，其實就係中美嗰台大戲 攤牌㗎啦。所以而家聽日咧，就阿蓬佩奧就喺珍珠港見阿楊潔篪咧，就其實係一攤牌時刻嚟㗎啦。 咁你覺得攤咗之後，你估計下一步會點？ 咁你睇下你而家 騰唔騰先嚇？中共騰唔騰先？你覺得？ 嗱，我覺得佢而家保持彈性嘅， 所以佢唔 table 6月18日。 佢而家係啦，即係佢6月18日，唔係即係而家佢嗰個人大常委嗰、那個 agenda 唔開啊嘛。咁但係話俾你聽，我唔等嗱，因為其實好簡單啫。佢自己佢唔列入議程嗰度，佢有必要嘅時候，佢可以就喺其他事項嗰度補加。咁嗰個睇下自己有冇個政治需要啦，但係而家唔寫係保留一個咁樣嘅彈性喺度，但係佢寫咗就睇唔翻後面啊嘛。 佢隨時都可以懟落去 AOB 嗰度嘅。 係啦，係啦。咁佢而家又透過即係一啲大外宣放風，好似01嗰啲咁講，我唔係啊，收到風，其實佢係 AOB 啊咁樣樣，就係咁咯。咁但係如果佢傾得成嘅話，佢係喺呢個香港牌呢度攞到任何着數，喺即係你其實全球圍堵追責嗰度係咪可以鬆一個口啊？或者你金融制裁上面，你可唔可以喺美國市場裏面唔可以喺呢一個唔好喺審計風暴度搞我啊？ 等我走咗先。 係啊，等我走咗先啊。 有秩序撤退先。 他真的要 make sure 他有退路才行， 就退到香港， 就是退到香港 跟着京东上， 网 易之后， 如果退到香港 他要 make sure 你不搞香港他才退得到嘛。 他没有搞，你看网易京东他都不搞的，都是美资做这个 underwriter 的。 是我知道，但他现在他搞了先，他将这个香港牌打出来先，我就要将本来应该要摊牌的香港牌就由就由以后就摊早， 同埋佢化被动为主动嘛。 系啦，化被动为主动。而家攞咗香港问题出嚟， 佢攞主动权噶而家。 系啦，俾香俾中美两国 回应系啊。 系啦，回应嘅话，喂咁嗱，呢一个真系佢约法三章，而家反而就有一个机会去约法三章，我唔立国安法，你会唔会唔金融制裁香港啊？因为佢已经估到啊。習近平他已經貨施到中美這樣無止境地冷戰下去，那個戰場一定是香港來的，所以我現在就攤牌先咯。 但他說到這麼行，蕭生就說六月一定過的 了， 是啊，大家都估究竟他會不會登死條國安法呢，啊， 他都希望自己登死的， 我想他應該希望登死所以才這麼說的， 是啊， 不要介意啊蕭生，啊，我覺得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讲到这么行，实际上他会回旋的空间有多大呢，我觉得他未必会在现在这个阶段放弃。他会说 他现在讲到最 准，我们听多些香港人的意见。 他现在讲到最准，这个就要看回昨天邓中华 说的。 邓中华讲完那些事之后，那些香港人有没有讲到任何意见呢？你看看哪个谭耀宗几咁垃圾。Suppose谭耀宗就是立法那个来的，他是全国人大常委来的嘛，是吧，怎会听回这个邓中华转头的呢？邓中华说在这极其严重的案件里面，中共中央才会有那个司法管辖权。什么叫极其严重啊？就一定是少之又少啦。那人家问回谭耀宗，这个问题问我不适合，啊，大佬你人大常委，你是立法那个，你竟然说不适合。然之後喺度話， 佢未知道條 line to take 係點啊？你知唔知啊？ 極其嚴重啊！咪即係極其嚴重咯，咪即係少之又少咁樣講出嚟喎，大佬。喂，呢個係咪好樣衰啊？你係立法嗰個，竟然咁被動， 唔怕噶啦！ 叫人哋唔好問你。 佢哋啲奴才就係好簡單，佢摸唔到 line to take， 佢講錯嘢咁點啊？ 鄧中華係邊個咧？就係而家港澳辦副主任，琴日就係呢個基本法委員，唔係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 座談會，係啦，座談會，好似深圳開嘅好似。 咁啊，琴日有埋邊個咧？有阿葉劉喺度啦，有阿譚耀宗喺度啦，有以前即係呢一個中聯辦嗰啲官喺度啦，啊，亦都有咩姚歌平嗰啲喺度嘅，就係咁嗰啲咯。咁但係我點解會揾鄧中華呢條友出嚟講嘢咧？嗱，我懷疑啊，嗱，因為咧嗱，港澳辦 可以 disown 啊嘛，呢啲 level 嘅人。 嗱，其實唔係因為佢老細俾共和黨指名制裁啊嘛。咁佢而家咪揾人賠咯 即係點啊？即係如果張曉明出嚟嘅話，可能 不能只有我一個 孭多幾錢重係嘛？大家一齊承擔呢個責任，我覺得未必 啊。 我個諗法係咩咧？ 啊， 如果留有一手嘅話，你就揾個中級官員出嚟 啊， 因為你可以 disown 啊嘛。 啊， 等於講香鄧小平當年講香港駐軍問題。咩話？國防部長啊，嗰陣時鄧彪啊。 但其實而家呢個鄧中華同埋阿張曉明都係同呢嘅喎， 都係副主任啫喎，張曉明 都係副主任。 夏寶龍先係主任啊嘛。 係啊，嗱如果相較之下咧，張曉明上個禮拜講嗰啲咧就辣好多嘅。 張曉明就我覺得方法演技上身啦， 佢有私怨啦， 佢有 或者係一啲自省喺度啦，好似寫悔過書嗰啲怨氣喺度咁樣樣。 我覺得佢個聽眾只有一個嘅，即係習近平。即是说我过去30年主政香港这些的时候，全部都不关我事 的。不关我事的。 是啊，我们已经忍让到不得了了。 掌握 了海大嗌，你现在当我流的，这样他那句就是这样的意思嘛。认为中央很欺负啊，这样。他觉得香港人欺负他啊，其实。是吧，你当我流的，我支联会我给你在这里才在这里生存得到啊，他说过的。是吧，所以他就战狼上身。因为大家都揣摩，唯一全国唯一的观众是喜欢看这个战斗片嘛，武打片嘛，所以咪个个争住。你睇叶柳， 系啊，叶柳系噶。 喂，大佬搭 叶柳揸住 德国之星， 揸住嗰本基本法，好似揸住嗰本红宝仔咁样样噶。 唔系啊，嗱，我想问下你，叶柳话晒都系港大文学院毕业，好似读英国文学， 系啊， 亦都留学呢个苏格兰嘅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喂，就系几廿岁人， 读莎士比亚， 卫兵上身。 唔系啊，但我想问下，点解佢啲英文嗰啲香港广东话口音？ 是這麼重的呢？真的跟那個警察說的那個Black Lives Matter 是一樣的，真的 差不多的。 Black Lives Matter， 如果他講得，如果他真的有西方 accent 的話，那就證明中央的官員不行，廢。 我覺得他特登講英文講到那麼難，我覺得。 其實 他本身葉劉本身是有料的， 我知道，但他的英文真的， 我覺得這個有些專登的、 Let me finish、 Let me finish、 No police brutality、真的那種抑揚頓挫，是似拿著本小紅書，即無語碌喺度講英文喎， 同埋佢好搞笑啊！佢咁講咩 ？Don't call your judgement， 有咁樣嘅講法嘅咩？即係其實呢啲真係好似嗱，佢又真係唔好戴有色眼鏡去評論，有咁可以咁講嘅咩？真係 唔知啦，我哋英文渣啦，我哋係咪？呢啲咁樣嘅， 你聽過呢？ 充滿住呢個叫做廣東通商口岸通性口音裏邊嘅英文，我哋識條鐵咩？真係休息一陣先。